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死就是梅洛庞蒂给出啊， 梅洛庞蒂的身体论比沙特厉害之处。 有啊， 看他的东西都是比较哲学跟文学理论。 他有写一本那个辩证的历险，讲辩证法，然后里面就是讲西方马克思主义。 为什么会从那个？为什么会从钓鱼女？为什么会从安利的钓鱼女会谈到梅洛庞蒂？ 因为他们对你的追求到底是什么？他看你觉得可以引起他的兴趣的时候，是你的身体还是你的钱？ 直销女，直销女会主动向那种知识分子，男性的知识分子攀谈。 这也不是知识分子，因为我学长看起来还蛮宅的。 没有，我 nerdy。Nerdy 的钱是比较好赚的， 对， 而且 Nerdy 的精益也 Nerdy 为了一些那个直销女靠墙，为了那些直销女痴狂。 如果搞不好我希望有柔道的话，他可能就加入安利了。 我们讲的柔道不是那种日本的武术，我们讲的柔道是物理性的柔道，想柔用手柔。 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后来跟我希望爱讲的时候，就说我本来叫她齐心那女孩，因为是 Gino 啊，后来就简称阿金。哎，最近有没有跟阿金去喝咖啡？ 为什么不直接叫 Wendy 就好了？我说这是为了说讲起来方便。 是哦，安利他们那个聚会其实就是。他大部分时间也不在跟你讲直销，他是在讲一种心灵的改变。 对， 就是你进去，对，他一进去他们那种聚会，他就开始跟你讲说，哎，你今天一定会有很棒的人生哦。 进来一定会有很棒的人，那个 你一定会遇到很有趣的事情哦。 留职待餐一定会这样子。 很棒的发展。 对，这一定会。 每天早上起来要自己这样喊三声。 我很棒，我很棒，我很棒， 我 最棒。 棒的噪音跟即兴。 我最棒啊！我很棒，我最强。 那个， 我很棒， 我最强。 我很好。 给自己按赞。我是。You son of bitch. Fuck head. Fuck back. 多的人下班以后可能是无所事事。 You scum！ 我们以前在留意魔鬼训练营也是一样。 留意 台大，台大，台大，加油，加油，加油！ 还要上台大。 集体带去台北车站前面一起念台大，台大，台大，加油，加油，加油！ 问题是我们这一群人里面就有三个台大了。 对啊。 那现在我们表演前开场，你都来一下。肯达啦，加油！ 没有，我们要几个人就没有，我们要像 Candy Star 开始表演之前一样，要叫叫叫， 那个志气有没有？ 十二大志气有啊， 摇摇 摇摇风乳之作， 那个辐射的梅亚一起来做那个啊，志气宣之，呐 喊呐喊一下，嗯，叫叫叫， 你看。聊一聊天就走到了往那条 星光路。 可是我后来不管在捷运上，像是拿着副歌还是什么，都没有梅亚跟我搭讪。 这可是现在谈副科还有意义吗？ 没